映出本港的旧式屋邨有结构问题，认为在疫情出现曙光的时候出现屋邨爆发，要小心处理。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是第四波疫情的近水尾阶段，但要留意不要再出现群组爆发引起反弹。他认为目前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是有难度，因为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而本港亦都有意和其他地方商讨旅游气泡和与内地通关，如果疫情反弹就不能够成事。许树昌话：喺全球已经有大批人士接种科兴同伏必泰疫苗，如果有问题，好多国家已经停用。至于本港仍然未引入嘅阿斯利康疫苗，喺欧洲出现血栓嘅事件，佢认为情况罕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层正是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在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没有留低火种，那火怪就没得作恶了。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不少输入个案都是来自菲律宾等地，这些地方也都有一些变种病毒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如果短时间之内有很多变种病毒传入香港，对于整体的疫情肯定是构成威胁，现在香港应该聚焦多些去防止输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个严重过敏反应，你登记想打针的时候你已经要申报，如果你真的以往对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他已经即时截了你，你可以去看过敏科医生搞清楚你适不适合打。相反，如果你没有严重过敏反应，那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後，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的不幸有嚴重過敏反應，即時會有醫護人員幫接種者打這個腎上腺素，是可以解除到那個即時那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個人意見節目《廣東廣西》現在開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朝嘅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有米哈啦，有岑日飞飞哥啦，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讲题目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因为天文台咧已经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如果今日大家去即系郊外咧，小心啲啦，唔好留低火种啊，引起山火啦。咁今日我哋讲个题目咧都几得意嘅，叫做讨论与宣扬。咁啊，宣扬呢个字而家好似都好少用嘅。 系、哦，书面语都仲会见到下。 系 平时讲好少用宣扬。 宣传。 是啦， 讲宣传，我好少讲宣扬，其实差不多啦，宣传啊， 系 佢英文咧有个字本来代表宣扬或者宣传嘅，但系而家好少人用，叫做 propaganda。但系自从咧纳粹嗰个戈培尔咧攞咗呢个 propaganda 攞嚟佢做宣传部门嘅字咧，就呢个字就马上成咗贬义。 咁噶。 所以而家就唔敢，人啲人唔用 propaganda， 就改咗另一個字，就用得好多嘅。 係 就所謂傳銷行業都用叫 promotion， 宣傳 啊，宣即係推 廣，推 廣， 推廣， 用推廣，佢用推廣，係做 promotion， 又唔係宣揚，佢仲推廣 啊， 意思一樣嘅啫，就是、推廣。所以我哋日日咧，而家咧。就不斷睇各種唔同嘅推廣嘢或者宣揚嘅嗰種叫廣告， 即係呢個喺電視廣告係專業嘅， 不停都係宣揚，宣揚佢嘅產品。咁其實佢就喺度做緊 promotion。 而且而家係越嚟越個人化嘅即係廣告喎。大家記唔記得未來報告套電影咧？ 係 一見到你隻眼啲廣告，就因為你嘅喜好咧，即刻飆入你眼裏邊。即係當然係一個科幻小説，但係而家越嚟越係咁。即係 唔係你社交網站咪咯 ？Facebook 啊嗰啲自動會掟俾你噶嘛嗰啲。係 啊， 你中意睇戲咁啊掟啲。 自動化嘅宣揚，佢嗰、那個佢本就你 收集 你喜好， 係 直情你睇過邊段 YouTube 多咧，佢就抌曬全部嗰類嘢俾你。 係啊係啊，自動嚟噶嘛嗰啲。 不過岑老師剛才提到即係戈培爾咧，即係我哋都知道戈培爾有個戈培爾效應啊嘛。就是他那個宣揚或者宣傳是有一套模式的，就例如他說他要宣揚一件事情或者一個想法，他一定要令到其他想法不存在，即是有極強的排他性，即是只有一種說法而已，然後你不斷聽不斷聽只有一種說法，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令到你呢根本的意識就一定是進入了他的說法裡面，那就是達到 那個金句嘛，方話講一千遍就成為真理嘛，就是戈培爾的宣傳的金句咯， 系 唔怕讲大话噶，不停讲不停讲，讲讲下咧你就熟晒。 而个重点系个方言个大话得一个版本，即系唔好太多其他版本搞乱你。 唔系，其实呢个咧一千年前已经有噶啦。 系， 即系你睇中世纪嘅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廷啊，基本上就系用呢条桥噶，因为你其他任何唔系话一定反对佢噶， 系 即系其他唔同意佢咧，嗰啲已经变成异端噶咯。 系， 系嘛？即系如果你睇睇呢个即系基督教嘅历史都系噶。譬如話佢正式嘅教義，自從呢個尼西亞宣言啦，好似三百幾 A.D. 啊嘛嘅時候話，天主或者上帝叫三位一體嘅聖父、聖子、聖神咁。好啦，咁另外有啲宣傳就話，唔一定係咁嘅，咁諸如此類。咁就已經係變咗異端，你就要排斥佢噶咯喎。 但係又有趣喎，聖經裏邊又有好多唔一致嘅地方嘅。 系啊， 佢 内部系 咪即系例如神创造人创造咗两次？ 系啊， 一次用泥土做男女， 系 一次就系个女咧就喺个男度肋骨度出嚟。即系我觉得佢个巧妙就系在于佢有一套，但系佢里边咧又有少少喐动咧，令到你有得讨论下。 哦，佢最初第一次佢冇话创造埋女人，就一次净系创造阿当啫。仲要惨喎，佢即系话，因为佢系根据自己，即系上帝根据自己嘅肖像，自己嘅肖像或者嗰个模样咧嚟做阿当噶嘛。咁即系话咧，于是传统嘅好多宗教家咧就话，上帝梗系男性啦。因为你未有女人啊嘛，咁佢只系根据自己嘅肖像、自己嘅形象去做第一个人类，就叫亚当，咁即系男人啦，系嘛，即系男性啦，咁然之后喺亚当里边就做拎条肋骨出嚟做女性啊嘛，咁所以点解你所有嗰啲咁嘅画咧，全部画到上帝系，咁啊其实好得意嘅，我觉得即系创世，即系而家又叉开一笔讲啊，创世纪嗰个神话咧，嗰几页啊，其实好好睇， 系。 你即係要去詮釋佢咧，差唔多可以寫一本書咁滯。 係咁，米光之路係咪將佢由即係創造宇宙去到羅亞係咪？即係畫出嚟嘅時候，你都知道，即係嗰個就係一個宣揚，即係文藝復興時期就係用畫再去宣揚宗教意識。 係啊。 不過又有趣嘅就係喺一個宣揚嘅即係機構又好，一個單位，佢要講一啲嘢都好啦，佢內部可以討論嘅。 係。 所以有神學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內部討論，但係佢對外宣揚。 系 呢、這个就系嗰个有趣嘅嗰个关系， 同埋你个宣扬背后咧，除咗阿哥培尔话，而家不断讲，其实一种洗脑模式。你听得多咧，你问题听得多咧惯咗。另一种情况咧，就系我哋成为宣扬嘅一个背后嘅哲学， 系 就俾所有嘅经纪都啱用噶啦。就话你宣扬一样嘢咧，首先第一样嘢就话你都自己真系信嗰样嘢，咁然后宣扬先有说服力。如果你自己都唔信嘅，你点宣扬咧？你就变咗嗰种力度就减轻咗。 呃人之前要呃咗自己。 但除非但有样嘢，有样嘢我就最近听节目咧，我就服晒。又有个阿吴耀康 系 做呢个啤酒广告，好多啦，有咩撒哈拉咩剩咧， 佢自己。 咁我最近咧就听阿车淑梅嘅节目，访问吴耀康，然后好似吓唔系嘛？ 然後伍爾可話我唔飲啤酒， 係啊，唔飲啤酒。 專業演員啊嘛， 係啊，一定得。唔係，反而呢個疑喎，飛哥，因為你唔飲啤酒咧，所以任何俾啲牌子嘅啤酒裏邊咧，你對佢冇乜感覺啊。你明唔明啊？嗱，譬如话你饮定 A 牌啤酒嘅，你要帮宣传 B 牌啤酒咧，咁你麻烦啦， 咁啊难度啦， 系啊，有难度啦，因为你其实个心里面系觉得 B 嗰个牌子系唔好饮噶嘛，咁但系你又要话佢哇全世界最好饮、哦，可能系全世界最好饮嘅啤酒，咁、哦、你咪 咁。但系另一个问题就系个广告商咧，除咗佢唔饮啤酒系一个要素，就话吴耀汉系一个喜剧演员， 系 所以制造嗰种。开心的效果咁啤酒开心 兴 奋所以我真系做喜剧嘅演员嚟做 是但其实有个危险的因为佢可能会即可能有人会知道佢系唔饮啤酒噶嘛嗱、哦、譬如好简单佢以后唔好落酒吧啦你一落酒吧你叫唔叫酒呢原来佢唔饮酒嘅咁你咪 咁就爆出嚟啦 咁你就弯咗啦所以其实呢个系唔小心嘅一个广告嚟 嘅所以有啲 而家新嘅广告唔会嘅 咁唔要个好嘢喎佢因为佢知道 系啊， 佢去酒吧咧就爆咗， 啊即界， 所以另一个嗱，另一个咧就系、是、另一个又系广告好有效嘅， 系点？ 好掂，就系、是、我就嗱，依个后生一代同我哋唔同啊， 系， 我就见啲后生仔喺 Facebook 度写咧，佢话哇，见到个广告有条光头佬喺度讲话，哎呀唔好食烟，食烟就会即系会死嘅 cancer， 呢个有八年立啊。 佢唔知啊！我見到佢條光頭佬，我哋梗係知道嗰係尤伯連啦，一唔係我哋依代啊嘛，我都睇到哇！國王與我睇過依個係十戒，十戒咪做法老王，睇過七俠蕩寇志，呢啲係上一代嘅電影，我哋新一代唔知喎。呢條光頭佬，喂，佢話從未見過咁恐怖嘅廣告，哇嚇都嚇親，話你唔好食，話美國癌症基金會拍噶嘛，咁但係咧嗱，依個宣揚咧，依個宣揚咧就。真係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啊！ 點解？ 因為問題就配音嗰、那個 係邊個咧？ 配音嗰個係哎呀，有時唔識起啲。 唔係你講香港 啊？譚 炳文， 譚炳文 係啊！ 譚炳文話：，喂、哎，以為有廣告碟啊，老襯啊！自从播咗广告之后，冇人揾佢做广告啊！哇，呢、這个制造恐怖效果，我哇呢把声会叫人死个啊！佢老衬啦，佢2006年嗰个 身啦，系啊系啊， 彭腾明文 系啊， 老衬啦佢 系 啊， 即系唔应该， 但系达到宣扬效果啊，就做嗰个惨 哦。 不过所以咧，而家广告都有分得好细致嘅，即、就、系、是、例如你请一个明星去做广告，定系做代言人咧？ 代言人多噶啦，而家 有好大分别，因为代言要用个产品。 系一定， 你就唔可以讲得出、哦、我唔饮酒嘅，然后咧我就做一个广告。 吴耀汉都唔讲噶，但问题即系你会穿噶嘛呢样嘢，尤其是而家即系有乜嘢会唔会俾人知道嘅啫，冇秘密噶嘛。以前仲好啲， 系 因为以前冇社交网站啊，冇嗰啲 click click 嘢嘛。 系，不过刚才讲到一个即系阿岑老师讲到就系、是，其实你要去宣扬一样嘢咧，都唔系咁易嘅。即系话读者有自己带住个成长啦，带住个背景啦去理解，完全系未必系你原本嘅意图。即系你谂住揾个明星嚟做，哦，佢就误会咗，原来哇个光头系等于癌症咁先算啦吓。 系， 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再理解你想要嘅信息。 即系呢个就翻转头，我哋讲戈培尔嗰、那个，戈培尔讲嘅咧，亦都唔系全部啱嘅。 嗯， 你明白？譬如你而家试下，即系你讲十万次话食烟唔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冇人信噶。 但 你明白嗎？即是你是要去到有几个位置的。戈培爾讲的一件事就是说他讲一个方言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方言真定假。是吧你不知道真定假的时候他讲得多你就信了。是吧但如果你已经很小个已经觉得或者受到这个家长或者其他的影响认为那件事是不对的你讲几万次都没用的。系嘛？你讲几万次？ 有巧过万次。 点咧？ 因为我哋讲话讲大话嘅专家就教人点样讲大话。如果讲大话要讲得正咧，就话好似你先讲话，你唔知道真定假，一定系要九成真一成假。有冇一成假好难测破？如果你九成都假一成真，就好易穿分。知道你講 咩？你好難計咩叫九成真？ 喂，你講九成啲都係真嘅，全部都唔好講。 最近 裏邊滲咗少少水分。10% 假嘢，咁嗰個 喂，而家唔得噶啦，飛哥呢條橋，因為而家有咗社交網站咧，係冇呢種權威嘅。我話知你平日啊講100句話、1000句話都係真，你間中再講一次謊話咧冇用噶，一樣俾人鏟噶。 但係最近咧， 即係以前就得，因為以前我冇辦法 fact check 啊嘛，飛哥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唯有信權威啊，我信阿岑日飛啦，因為基本上佢係好忠實嘅一個人，佢唔會講假嘢嘅。 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任何情況底下都可以 fix 嘅。你二十年講錯嘢都抄咗出嚟啊！ 係啊，二十年前講嗰啲嘢啊，係嘛？ 都抄翻出嚟。 以前話唔中意飲啤酒嘅，而家話中意，我即刻拎翻出嚟，連條片都有埋，咁你邊有得走啫？所以呢個傳統嘅講法，飛哥，我又覺得喺社交媒體嘅廣泛使用之下咧，就唔啱。 唔係，如果但係單對單。咁就易啲，如果你高開就好易， 即係你啲朋友呃你啊比較容易啲嘅，所以你要小心啲朋友。 不過最近即係我哋都知道 AI 有幾厲害啦， 係 即係有一個即係 Tesla 老闆喺美國嗰邊整咗個 AI 寫作嘅機器咧，就係佢要研發咗出嚟要禁用啊。就是因為佢個 AI 機器咧，識喺網絡度去揾資料，就係、是、嗰個九真一假、九假一真嗰樣嘢，然後可以大量複製。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到你要 fact check 啫，但係你個 fact 夠多嘅時候就 check 唔到噶啦。即係假多過真啊！ 我即係你揾另外一個 AI 去 check 佢咯。 係啦， 即係第日就係、是、即係等於好似有套戲啊，唔係話第日打 boxing 咧，唔係人打人噶嘛。 哦， 係 冇錯。 我有個我自己整個 robot 出嚟打你 robot 噶嘛，代理拳擊啊，戰爭有代理戰爭，第日都有嘅。係 冇錯。 係啊，冇噶啦！你而家譬如話你人手 fact check， 你冇得 fact check 嘅，你唔夠佢快，亦都唔夠佢多。係咁。我哋同咩呢就係、是、講 AI 可以寫詩 ，AI 可以寫小說，但 AI 寫唔到一樣嘢，我哋知唔知？係 咩呢 就係、是、劇本。 哦， 即係到而家為止 ，at least 我睇 AI 嘅劇本咧，冇覺得嘅。 係。 即係你一睇就睇，即係你認得到啊！即係嗱，點樣個分別喺邊度呢譬如你 AI 有時你寫邊小說，你唔知喎。你可能俾佢呃到，以為人寫喎。 網上賣咧10人民幣有噶啦，嗰、那個機器。 但係 係啊，好平嘅啫。文字有價就係10人民幣。係 啊，但劇本咧真係冇得呃嘅，一睇就知道係 AI 寫定人寫嘅。 同埋你 promo 嗰陣咧，唔係淨止你講啲乜嘢，仲要配合嗰個背景。 嗯。 有個好出名嘅廣告咧，大家都聽過啦、嗯。但係問你啲孤立嚟睇就唔掂，就話以前啊。鐘楚紅的老公朱家鼎就是為手錶賣個廣告叫做不知、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 曾經擁有 但是這句說話要孤立地來看以前的通識科老師就會教壞小孩的為 什 麼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你不過過程為什麼要問問題你只求及時行樂即 係 話問題唔在乎 鼓勵一夜情咁 但係咧個廣告出嘅之所以掂咧，嗱有幾個版本，一個咧就係周潤發嘅版本同埋吳善年嗰、個80年代嘅，另外就個梅艷芳嘅版本。咁但係嗰、那個周潤發同埋吳善年嘅版本之所以 work 咧，佢整咗一個戰爭場面啊嘛。 係 啊，你梗係不在乎天長地久，就嚟去揸飛機，可能去生死戰場 戰爭係 戰爭啊嘛。所以嗰個廣告都係好有呢個雲斷藍橋 feel 啊。 我以為係珍珠港添 啊，雲斷藍橋佢即係打仗啊嘛。一打仗你就不在乎天長地久啦，因為分分鐘先係衝去戰場係嘛，所以佢咪 work 咯。所以那個廣告就好受 歡迎。但我都覺得奇怪的那兩句說話是好的。但問題是為什麼用在一個手錶上呢、 哦、 是不是你用個手錶其實你戴你以前我們小孩啦阿飛哥應該 是爸爸媽媽買的錶給你是志在天長地久的。是不是難道他不會期望你一年之後就換隻錶的。 哦、 那他就 說他 的天長地久刻一個杯錶的背面嘛因為我這隻錶就很襟用的因為我是病的 是但你什麼叫不在但你那句廣告歌就自己打自己嘴巴嘛你不在乎天長地久即是不在乎我這隻錶我撇一句 不是他的意思是你一代傳一代每一代都曾經擁有過這隻天長地久的錶是不是 就好像人知道你這個錶名那就 work 了 不所以呢就是其實呢廣告是沒有邏輯的最緊要嗱，你兩句金句，然之後黐埋某一個牌子喺度，咁就 OK 噶啦。 可以咁講， 即係你譬如話，好似我哋呢啲慎思明辨嘅人咧，即係中意諗清楚再諗多一步嘅人咧。 廣告對你冇效嘅， 唔係你就發覺佢揾你老襯啊嘛，同埋你自己打自己嘴巴啊嘛。 唔係，但係廣告你 唔能夠賣標啊！你賣汽水得，汽水曾經擁有 嘅飲我哋慎思明辨啊，嗰只嘢越賣廣告越賣得多咧，佢就越唔賣，因為你咁嘅羊毛出在羊身上，呢個廣告好鬼貴嘅，邊個賺邊個錢都咪賺我嘅錢，梗係免得打折扣。 大家唔好唔記得，仲要係廣告公司去推介俾嗰個標行嘅公司，相信呢個廣告係有效。嗱，呢個都係另一陣嘅宣傳，即係個廣告公司話俾你聽，嗱，廣告真係有效㗎，你相信我。但 係 有好多時量度唔到廣告嘅嗰個成效嘅。 唔係量度得嘅，以前就得，我而家唔敢講，但係應該係得嘅。即係譬如話有啲，譬如話點解用咁多錢去 俾嗰啲代言人咧。係，譬如因為你 Michael Jordan 啊，自從簽咗個名喺嗰只鞋嗰度啊，嗰只鞋咧就由幾百蚊變咗千幾二千蚊對， 自己成為 跟住咧就賣到開行，就不單止收翻呢個廣告費、代言費 ，Kitty Clark 仲大賺有餘。咁仲要咁啊，到咁上下咧，佢就限量出售啦。咁而家咧就變成。 仲有復刻 古董啦， 復刻每一幾年都又出翻，嚇、啊、依、這個唔係我細個嗰個款， 係啊， 嗰啲又叫經典啦，咁 係啲 ritual 啊嘛，所謂係 啊，但係廣告令我諗起，即係大家都聽過《伊索寓言》，即係講起廣告同宣揚咧，就係、是、北風同太陽嘅故事，即係話。 黑箱嘅問題啦， 係啦，即係太陽同北風要一個人除低件衫，太陽係咁曬佢， 係。 北風就吹下吹下，即係北風就吹甩佢件衫。 嗯， 太陽就係咁曬佢，等佢自己除件衫。 嗯， 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宣揚嘅嗰個精髓，廣告嘅精髓就係佢唔能夠話俾你聽個廣告係請大家買錶，錶真係好好咁，佢唔可以。佢、哦、有個故事啊，令到你 但呢個故事我有另外一個詮釋嘅喎。 係 係嘛？即係我哋啲習慣咧，就同即係世俗嘅或者坊間一般嘅詮釋唔同。係 點咧？ 就係話咧。其實邊個贏呢就睇你對嗰個人有幾唔舒服。嗱，你北風搏命吹佢咧， 係啊， 佢梗係唔舒服啦。 係啊， 但係唔辛苦得個太陽曬到佢飆曬汗啊嘛。 嗯， 咁於是咧太陽就贏咗啦。你要除衫啦。 係啊， 因為曬到熱焗嘅時候咧，真係會焗死噶嘛。同埋你感覺上啊，感覺到好唔舒服啊嘛。但係北風你一吹佢咧，佢越吹越凍咧，佢就越攬實件衫。 係， 你明啊？咁所以咧，即係你廣告咧，就係話令到嗰個人啊。有幾唔舒服啦， 同埋產生一個準確嘅迫切需要。 係啦，呢樣嘢好緊要啊！即係尤其是講到我哋講到，即係我哋而家仲係講商業廣告啦，呢個 part 可以。第二，如果我哋講到政治宣傳咧，就更加緊要。 係 有啲唔係自在宣傳嘅，佢達到嗰個宣揚嘅效果。佢心目中嘅並唔係要宣揚某啲嘢， 但 係佢已經達到個宣揚效果。嗱，而家你就十五年前就講翻，但係到今日都 work 嘅。 係 2006年4月，而家就2021年4月，啱啱十五年。 係 依、這個阿、啊、米克，你應該知啦。你嗰啲年紀足夠就知道，就巴士阿叔事件。 哦，我好有壓力。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啦。佢唔係宣在宣揚喎，佢喺度鬧交喎。個後生一拍個膊頭，你講電話講大曬大聲啊，咁啊嘈。你有壓力，我有壓力，未解決。嗱，依句説話咧，到今日而家 COVID-19 都係大家都話你有壓力，我有壓力，未解決。 係 啊，未解決。好 work 噶，因為喺眾人心，當時有人咧，另一個後生仔喺度拍咗 YouTube， 從此 YouTube 就瘋傳聞 傳播出嚟， 傳播個個都用，嗰、時就冇乜人用嘅， 係 啊，好少人用嘅。2006年15年啦， 係 一火眼已經2021啦。 最近就係幫緊你，大家都喺度幫緊你，大家又知道另一段片。 唔係2003年嗰時啊，董太嗰句都係啊，洗手洗手洗手洗手，咩梗、有嘅，即係話每一個社會咧，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每一個 time 每一個時間裏邊，每一個時期裏邊咧，梗有一啲所謂流行嘅句子嘅。 同埋呢個嘢，即係佢已經係宣揚成功啊！即係話滲透咗喺日常語言同生活裏邊。 係，唔係即係等於阿飛哥話齋，佢唔係志在去宣揚任何嘢，但係只不過佢係將某一種心聲透露咗出嚟。而呢種心聲咧，原來係廣大嘅當時嘅群眾嘅心聲嘅時候，咁呢個咪流行咯。 係， 所以點解即係你開始有所謂咩年度漢，即係日本有年度漢字啦，咁香港民建聯有搞啦，民建聯每年都有噶年度即係中文字 揀個字出嚟， 揀個字出嚟、 最能夠代表嗰年嘅咁。 係啦，咁啊大陸都有嘅好似嚇， 但你一宣揚之後就有個副作用啦。你一問嚟巴士阿叔之後咧， 係 有個人出嚟認。姓陳嗰條友，我係巴士阿叔， 係去選舉添。 哇哇，後嚟參與特首選舉添啊！我仲咩參選啊？咁佢係巴士阿叔，咁就問題咧就跟住有報紙訪問佢，咁啊有人就話喺度篤，喂，唔係嗰條友嚟喎，佢冒認喎，嗰個影出嚟個髮線啊唔同咗，短啲喎，呢個冒認，但係冇理啊！佢後來變咗網吧嘅宣揚人，賺到盤滿缽滿啦，因為賺個宣揚效果嘛，你都唔知真假， 係 唔知係咪嗰條友？ 唔係梗穿，學你話齋，你梗篤穿噶嘛？而家好難扮嘅。 所以哥培爾同巴士阿叔呢兩例子話俾我哋聽，個時代唔同咗 啊！ 有陣時你刻意咁宣揚，同埋其實巴士阿叔個係任意個網絡世界令到佢宣揚。 是啊，是吧？但是即是你始终到某一个，即是你任何这些广告宣传呢，去到某一个位置呢，你就没办法再维持下去了。 变成另一种就叫做政治宣传，又不同了。 政治宣传都是的，你到 不是商业的， 是商业 宣传，政治 宣传 是压你逼你好像哥普尔那些嘛，商业宣传一定要击中你的 marketing， 你的心理嘛，大家都说那就上个心理才行嘛。 哥普尔还有很多工具的， 那个是复杂一点的广告，因为 有一样东西叫做叫做聯想作用噶嘛，蘇氏哦，蘇氏即係等於頭先我哋講，不要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咁， 就好浪漫。 係啦，好浪漫嘅嘢，我同只錶，同只錶即係連帶在一起，但其實係冇邏輯關係噶嘛。 所以情人節就可以送一個浪漫嘅禮物啦。 嚇，甚至嚇，即係一般人就蠢咯，因為全世界咧都係送朱古力啊、花啊呢啲，呢啲太 唔係個個都似你咁精明。 即係全部庸才就變咗你冇創意啊！你可能送一支洗手液咧，可能今年咧就更加浪漫啲。好啦，到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先。咁啊，十點半聽完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咧廣東廣西討論與宣揚。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预算案公布，向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总额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计划。当局公布已经甄选四间支付工具营办商，包括支付宝香港、八达通、Tap and Go 拍住相和 WeChat Pay HK 协助推行计划。当局说目标是在暑假期间开始接受登记。政府表示正是与相关营办商商讨各项细节安排，包括系统设计和详细流程等，会尽快公布计划详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在物色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的时候，已经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储值支付工具的普及度、使用的方便程度、商户覆盖面和营办商的相关经验和配套和筹备所需的时间等，并已经征询金管局意见，相信市民可以在名单中选取切合其需要的储值支付工具，收取和使用消费券。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屯门有外村外挥楼出现爆发的情况，反映存在隐形传播链，亦都反映出本港的旧式屋村有结构问题，认为在疫情出现曙光的时候出现屋村爆发，要小心处理。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是第四波疫情的近水尾阶段，但要留意不要再出现群组爆发引发反弹。他认为目前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是有难度，因为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而本港亦都有意和其他地方商讨旅游气泡以及和内地通关，如果疫情反弹就不能够成事。许树昌说，在全球已经有大批人士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如果有问题，很多国家已经停用。至于本港仍然未引入的阿斯利康疫苗在欧洲出现血栓的事件，他认为情况罕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由境外输入，患者分别来自广西、上海和北京等地，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再多22名无症状感染者，亦都是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90410人确诊，4636人死亡，85488人康复出院。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在星期五到访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共同社报道，两国领袖将会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东京和华盛顿正是就声明使用的措辞进行协调，预料中方将会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和欧洲早前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但日本在有关的议题保持审慎态度。报道说，菅义伟可能会在会议上向拜登说明日本的立场，预料两人仲会就确保台海和平和稳定达成共识。联合声明亦都将会确认尖角诸岛，即是中国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 小宝与文迪。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啊。 做乜嘢啊？ 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有得听啦。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目的为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教育局公布高中四个核心科目改革后的课程内容，其中通识教育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维持必修必考，成绩指评是否达标，各界对改动有什么意见呢？另一方面，全港学校复活至假期后，面授课堂人数可增至不多于全校人数2/3，效果是怎样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咁啊天文台已经发出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岑日飞啦，有米哈同埋马恩赐嘅，咁啊我哋继续讲呢个讨论与宣扬。 系讨论与宣扬咧，刚才讲戈培尔咧，其实仲有一个即系特别嘅工具，戈培尔会用嘅，就系唔单单系讲一个大话，仲要配合仪式。 系， 即系佢话呢个大话咧系要仪式化嘅。 嗯， 即系例如你个社会里边咧，要有不断有按住嗰个大话所衍生出嚟嘅制度啦，衍生出嚟嘅故事啦，咁然后慢慢变成电影啦。我哋讲到嘅广告，其实都系一种咁样嘅即系逻辑嚟嘅，即系话佢全方位令到你即系硬硬软软，方方面面都会接触到个意识形态。 啊，其实戈培尔都系 研究呢個中世紀天主教廷啦。我講嚟講啊，即係因為而家好多人咧，即係信教就信教啦。咁但係咧，其實冇正式去研究或者去睇呢個中世紀嗰個宗教歷史嘅。其實如果你從一個社會嘅角度咧，社會學嘅角度又好，其他宗教神學嘅角度咧，其實好多嘢咧，中世紀已經係做咗㗎啦。啊、你諗下，即係教會啊嘅宣揚咧、 嗯， 我哋唔能夠叫佢宣傳嘅，因為而家我哋 福音文你叫做 係啦，即係宣傳咧，好似阿飛哥一開始話齋，而家有個唔好嘅意思啊嘛。咁，但係譬如話你宣揚一個道理或者一個教義咧，你唔能夠話佢唔好嘅，除非你反對嗰個宗教啦，係咪先？咁就變咗係一種宣揚，就唔係一種宣傳啦。咁但係其實佢用嘅方法咧， 係 哥培爾只不過將呢一即係曾經喺中世紀嘅歐洲用咗幾百年而成功到不得了嘅方式，佢將佢咧用一個比較新啲嘅方法寫翻出嚟啫嘛，係嘛？你講到儀式化，咁你任何宗教都需要儀式嘅，甚至你去到一個最唔應該有儀式嘅咧，就係佛教， 哦、 即係佛教認為你係應該要捨棄噶嘛，所有嘢都要放下噶嘛，甚至連一句説話都唔應該講嘅，佛都講過噶。嚇、啊！佢四十六年，佢好似佛，好似講經講咗四十六定係四十九年啊？問阿飛哥，佢話我冇講過一句佛理嘅。 係， 你明啊？如果你 講完講完要你忘記抌咗佢啊？ 係啊！ 我俾只船你渡過苦海，渡過彼岸。 你成班就講只船， 你上咗岸只船就要抌噶啦。 係啊，唔要噶啦。 嗰啲佛法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唔係真理嚟。 所以係禪宗嘅一個。 唔係禪宗嘅，印度佛教都係咁。但原始佛教咧，即係咩叫方便説法啫？方便就係話你俾只船你，或者我講嘅所有嘅道理咧，其實係導人噶嘛。係。即係你將人一個人由苦海引導到去一個落。土嗰度啊嘛，咁你好似阿飛哥話齋，你上咗岸啦，仲要嘅船嚟做咩？ 尾仲揸住只船， 係啊，呢只船 要抌噶啦，要嚇、 啊，或者俾佢翻翻去嗰度，再渡其他啲人過嚟咯。咁你唔好成日執著嗰只船裏邊，只船啊嘛，你一執著嗰只船就唔係正式嘅佛理嚟噶嘛。所以其實如果你原真係真真正正你信佛教咧，係唔應該再附嗰啲儀式嘅。 不過大別咧，大致上嘅分類咧，宣揚咧。我哋可以打點先講討論 嘅。係啊，好啊。 依、這個宣揚咧，其實分兩種嘅。而家我哋所講，一種就叫遠銷，一種叫銀銷。 係 通常咧就商業廣告咧，嗰啲商業宣一定要遠銷嘅。 係 銀銷就個個抌㗎啦。但政治宣傳咧，傾向銀銷。 點解咧？ 即不停啦。而家問題你香港政府而家不停宣揚愛國啊嘛。 嗯。 是不是硬銷啊？ 啊！ 個、啊、問題是你個軟銷就要注重國民教育，嗱嗰啲就軟銷啦。 軟銷有拍呢個國內嘅唔同電影嘅， 係 建乜大業，建乜大業，建國建黨大業。 嗰啲就軟銷啲，唔係硬銷。但你即使無論係硬銷好軟銷啊，硬就其實硬銷一個好重要嘅原理啊，就話你必須係要透明公開。等於李小龍嘅金句，我唔識字，但你唔好呃我。我冇發覺你宣揚乜嘢，原來你喺度呃我嘅，唔講嘅。 係啊， 所以你就變，所以你見到你講宣揚咧，頭先我哋冇講過，又要留別注重嗰個宣揚個宣字點解？你又要文字學啦。你睇個甲骨文個宣字咧，同埋小篆個宣字咧，佢中間唔係一個日字嘅，中間成個宣字上個冧門頭啊，其實個宣字啊講係個皇宮。 嗯， 皇宫里边嘅布置，个布置里边咧，佢变咗佢唔系一个一日咁一日一咁样里边嘅， 系一环一日， 表示一个皇宫嘅设计咧，代表啲流水嘅运作，即系话有流通可以通达。宣传本身个宣字嘅通达，后来咧又去到楷书嗰时咧，就改咗个日字， 系 嗰个日字都系有意思嘅，就要透明。日光之下照到清清楚楚，唔好隐藏。 嗰个日字嚟嘅咩？飞哥，我一路以为系个旦字嚟嘅，即系宣传一个冧头头啦。一话就系元旦个旦啊嘛，旦者日也。 旦字就日啊， 系日旦。旦者 啊，变咗就系表示系透明。 系， 所以阿孙子啊，我 即系阳光下 咧， 系 就好重要。讲管字啊， 系 管字叫做利明。就不利幽，幽就幽隱，幽隱蔽， 隱蔽， 幽靜， 幽 利明就不利幽，明就要坦白明白咧。利宣就不利周，周朝嘅周，個周字解周密，即係話你一定要利宣，要好多嘢全部公開，唔好隱藏。咁而家香港都做唔到噶，嗱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啊，所以我哋而家踩界講政治啊，都可以講嘅。你而家問題就話啊。選特首和選立法委員會有個 叫做審查機制， 係選委會 審查機制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關鍵咧，就話我哋個國安機構咧可以 DQ 你， 係 唔俾你做審查。咁然後，但係佢裏邊有機制跟住講話，國安機構咧就唔需要唔準上訴，唔準司法覆核。 係 佢話咗你唔得，你就唔得，咁就開 又唔使俾理由。我使乜話俾你聽？啊，因為你光頭，我唔俾你選，咁都有個理由。 樣衰都得㗎，係 樣衰得，有頭都得。 阿林鄭咪講話點解人哋問林鄭點解唔得？因為依個國安處所涉及嘢係機密資料，咁呢個咪就係利州就唔係利不利宣咯， 係啊， 唔係利宣不利州啊，有機密機密咧，人哋 不利名，應該利州不利名，即係唔明啊嘛，冇嘢，唔係陽，不是陽光啊， 利州不利宣，利宣不利州啊， 老老實實， 利州， 利州不利名啊， 唔使講，總之我話，你唔知佢心裏邊咪可能覺得你。啊，米下你樣衰，我唔俾你做， 應該係啦。 唔係你姓米嘅，唔應該做。 係米字旗， 係啊，米字旗。你真係崇英啊！你揀個筆名 又哇，好危險啊！而家我你講到咁樣，但係老老實實嗰個光明之下嘅宣咧，本身都可能係一個宣揚出嚟嘅意識形態嚟嘅啫。即係由嗰陣時開始， 係 嘛？其實即係想做到咁，但係實際上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涉及到宣揚或者一種想去硬銷一個意識形態，好多時表表裏裏係成日都不一致嘅，即係 咪有啲咧係要係一定要明嘅。嗱，譬如法家都係嘅，法家講到明嘅喎，法家冇樣嘢收埋嘅喎，佢話如以民咩合以武犯禁啊嘛，如以民亂法啊嘛，即係我講到明嗱，呢兩種人我哋就一定要對付嘅。你冇啊嘛，冇就係即係以武犯禁啊嘛，咁所以一定要禁住任何咩武啊、暴啊呢啲冚唪唥，我都一定要禁曬。如以民亂法又係啦，即係你喺度寫啲文章啊，講啲嘢嗱，以前古代文咧係包括埋説話嘅，係啊，反而好得意喎，即係中國人咧文其實係講埋即係包括埋你嘅言論嘅。咁啊調翻轉喎，即係喺古希臘咧未有文，即係文字未曾普及之前咧，言論其實係等於咩嘅？等於文章嘅。 唔係啊！你韓非嗰個五度啊， 係啊， 即係寫俾寫出嚟啊，秦始皇讚到飛起啊！就裏邊有五社會五種蛀蟲， 係 第一種就學者，係所有大學教授都要蛀蟲。 係啊，講到明㗎呢啲。 第二就言談者，係啊，啲咩即係嗰個嗰啲節目主持啊。 我行開一陣先，兩樣都中喎， 全部都係蛀蟲。 係啊， 第三樣先大劍者， 係啊， 嗰啲叫啊， 即係冇啦，你啲用冇啦，冇啊， 哪怕今時今日喺西方哲學講，成日都講論述啊嘛，其實都係講講，即係嗰個有能力嘅係啦嘅説話，即係咁，所以説話本身即係長期都係有種咁樣嘅，即係有宣揚嘅性質啦，有一種即係去誘導某啲人去做某件事啦。但係我成日都覺得，點解會仲咁蠢去做硬銷嘅咧？ 唔係㗎， 大家都明白軟銷 硬銷有時得嘅，即係你從呢、這、一個，因為點解咧？以前我哋都係啦，即係如果你而家講嘅幾，即係要老人家先記得啦。有某一間而家執咗粒唔怕講啊，就係有個廣告好簡單嘅啫嘛，買電梯啊平巴啦，咁噏、幾次啊嘛，噏幾次你就會記得。 蕭公子， 你對緊啲某啲嘢咧，我又唔係針對人，只係普通講。 係， 對付奴才咧就適宜眼燒嘅。 或者細路， 佢欺善怕惡啊嘛， 有奴才意識嘅人， 唔係啊，有奴才意識。 唔使嘅，阿飛哥唔使嘅，即係總之佢成日喺你個，即係嗱洗腦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不斷喺你耳邊播某一啲嘢，播到咧即係你唔聽唔得，一日反覆喺度 loop 啊。嚇，譬如話你坐監，咁我然之後咧就擺定一個廣播，一個喇叭喺你間房度，就不停咁播，不停咁播，播到咁上下咧。即係呢啲有啲實驗心理學家咧已經發現，你就一定記得嘅。 但有個條件喎，萬 你明知佢假你都記得㗎。你成日喺度播話太陽喺西方升起，佢都會記住嘅。但係佢就要話俾你聽，嗱頭先呢句嘢係錯嘅，太陽喺東方升起，唔係西方升起嘅。好啦，但你聽咗一千幾百次之後咧，你就未必會肯定㗎咯，你就會懷疑㗎咯。 但係呢度有個條件嘅晚節，就話你要聽嗰種咁樣嘅不停播咧，係喺咩情況之下？嗱，我哋講嘅成日我都同好多人講啊，就電視賣電台廣告咧，就睇過電視廣告啊。 係 電視廣告咧，你話唉播廣告我去廁所，或者我熄機，或者唔理，或者個個唔諗住。 但是聽殿堂的人通常是一心二用的，揸緊車、遊緊灰水，佢一路做嘢一路聽，所以嗰個廣告啲嘢咧，啊邊度食海鮮最抵，邊度打邊度最好，佢就不知不覺係入咗個腦度。 唔係佢唔一定信你，但係佢一定聽到呢個牌子，即係等於所以點解而家廣告費慢慢冚唪唥擺曬啲社交網站就係咁啦。啊，不如你咪蝦開咗個網台咁喺度講嘢啦，講到半路咧，突然間就有個廣告插入嚟嘅咯。佢又好短嘅，五秒钟嘅啫。 冇呢咁嘅事，我净系做香港电台嘅啫。 我知啊，即系咁讲啊。咁嗰五秒钟就够噶啦。你听得好多次咧，你又要听阿米哈讲嘢啊嘛，于是你咪听咯。咁你五秒钟你识唔到啊嘛，你走去减低个声浪嘅时候咧，已经完啦。 你我过咗两秒之后可以略去个广告位置。 冇咁短噶，飞哥，你睇得少啦。至少五秒啦， 而家所以做嘅广告本身就系咁长。即是说他直头不用你略过了， 是啊， 就是做这么短的广告给你。 同埋他不需要你相信他的广告，但他需要你记得那个、那个牌子有些名字、譬如说电子游戏的名字或者诸如此类。那呢就够了。你明白 吗？直入你的脑里面。 是啦、啊、那不知道为什么某日你软弱起上来呢，你就会贪得意呢走去看看究竟那个电子游戏是怎样。 因为他都不是你软弱的，因为他不断弹出来的。 啊、 即是你望过一下，佢就不断再引诱你，再引诱你。 所以佢而家发觉呢样嘢仲有效果，譬如话你，所以点解嗰啲所谓网络电视啊，嗰啲即系收入一路减少咧？广告嘅即系而家冚唪唥广告拨款去晒呢一个网度咧。第一网嗰度佢对吸引呢个目标嘅听众啊，好精准噶嘛。 嗯、 即系佢知道边啲人中意听乜做啲乜嘢，佢于是卖嗰啲广告。 佢都知系搜寻过啲乜嘢。 吓，因为佢有演算法噶嘛。 系啦， 系咯。咁所以而同埋咧，佢认为呢样嘢得嘅。咁呢个事实又系，我哋嗰个时代咧就细个一定要背书嘅。 系 嘛，先生咧就唔理你噶，你唔使识解噶，总之一定要背。咁咧你背唔到咧就手板打，你唔使明嘅，亦都唔使信嘅。咁结果咧？即係而家經過幾十年咧，我發覺原來細路仔背嗰啲書咧，你一定記得 嘅。即係兩款嘅。 你想唔記得都唔得嘅，嗰度大鑊啊！你知唔知啊？ 但如果呢條橋係即係可以得嘅話，咁我阿媽就好細個教好咗我嘅咯喎。 係啊。 即係佢都不斷餓噶。 係啊。 但係唔代表我會好孝順父母啦，同埋好勤力讀書嘅喎。 係啊。 我又覺得，所以有一個。 唔係你，佢都成功㗎，你唔勤力讀書咩？ 係麻麻地，老老實實。即係所以有個前提就係，究竟佢能夠封閉到幾多其他嘅資訊？即是你刚才讲的一个封闭空间不断灌输来。 尤其是小路仔嘛、因为小路仔的脑仲是即如果用这个什么福尔摩斯的讲法就是说你的脑是个空间是有限的嘛，你可以栽的有限。哦、那好啦，小路仔你不懂分的是吧，老师家长你父母逼要你背这样东西的时候呢、那你实记得的。你想唔記得，即係唔需要明或者唔明嘅。但係而家咧，即係所謂教育制度咧，就話唔可以背書啊嘛，最好唔好叫你逼啲細路仔背嘢。 係有咁嘅説法。 啊，其實係錯嘅。你問我，我就唔贊成嘅。 嗯嗯。 因為有啲嘢你真係最好細個你要記住，你大咗你係記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哋睇我哋上一輩都就嚇到傻嘅。即係譬如陳仁格嗰啲咁嘅國學大師，陳仁確啊，對唔住啊，陳仁確嘅呢啲老上一輩嗰啲咧。佢係全部四書五經佢背曬嘅，所以佢坐監冇所謂嘅。你唔俾佢睇書唔緊要，佢自己背翻曬出嚟。 我睇你哋兩位前輩，我都好佩服㗎。 啊，唔係嘛？ 你都記得好多嘢， 就係細個背翻嚟嘅啫。 仲未老， 係啦，冇錯。 我最近睇辜鴻銘都係嘅。辜鴻銘原來即係佢係死背派嘅學者嚟嘅。咁咧，即係話佢十歲咧，就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噶嘛。咁十歲嘅時候咧。 所以佢英文很好， 所以英文好。佢廿六歲先開始學中文嘅，因為嗰陣時喺馬來西亞。 你要不妨要提佢一身得到喎，佢英文很好喎，但係長年係梳邊嘅。 係啊係，冇錯冇錯。 唔係佢喺英國係剪嘅，所以佢特登即係呢條友咧係表示我翻到中國，有人唔梳嘛，有人唔梳我就梳。 係。 即係佢係要， 係因為邊就諗起啊！依個叔父嚟㗎， 其實依個都係宣揚嚟嘅，即係宣揚自己嘅身份，即係個立場，即係我係代表 任何情況都係宣揚。嗱，佢舉個例，我就覺得係一種宣揚。你最近內地罰依個馬雲阿里巴巴， 係 阿媽馬雲話我係誠懇接受、堅決服從，我覺得係宣揚嚟㗎。係 點樣咧？ 喂，你孫楊佢個公司咧 個態度咯， 態度咯、哦。其實佢咁講，其實都係佢就係一種對佢自己公司嘅一種孫楊好叻啊！佢係 啊，即係你話你接受咪得咯，係嘛？你服從咪得咯， 仲要堅決服從， 要比接受更加接受， 服從更加服從。 即係我心服啊！我誠懇接受，即係我心服啦，係嘛？咁我唔知啊，即係香港，譬如話阿飛哥啊，你如果上到庭，你話我誠懇認罪，會唔會減刑咧？即係會唔會判 睇個法官點睇你？我哋喺度搞 乜嘢啊？咩案件？ 喺度反諷啊？咁樣嚇？即係遞我啫咁樣。 唔係咁，你話誠懇接受啊嘛？係 堅決認罪。誠懇咩？ 誠懇接受。 誠懇認罪。 咁但係而家最近嗰間單審啊，阿李卓仁同埋阿呢個係楊森佢哋講噶嘛？ 係 我認罪，但我唔反悔，我從不悔過。 唔係，我認為自己冇錯，佢認為自己冇錯，佢仲要引述。 歷史會作出個最佳嘅判決， 唔係佢係用呢個卡斯特羅嗰、那個 history will absolve me， 即係歷史會判我無罪，係即係而家你嘅法律判我有罪， 係， 但我認為我自己冇錯，我亦都冇罪，歷史就將會 先判我無罪。但係我法官可能 呢句好出名嘅， 仲判更重啲，好難講， 因為 你判咗先講噶嘛， 因為喺某啲場合咧。其實討論是不可行的，即是例如在法庭上面你是沒得跟法官討論的，即可能各自表述一套說法，但那個不叫討論，即我們未討論到討論，即我們今天 今集，我知 但是即 我們引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可能之後會再繼續講，就是咁咩时候可以讨论，咩时候唔可以讨论？ 简直系讨论嗰两个人企喺咩位置？老板同你讨论，其实唔系讨论，其实系分事。 唔系，所以 讨论咩啊？ 唔系讨论咧，系背后有一啲所谓游戏规则嘅。 系 第一就系话你要拎开嗰个所谓辈分啊，其他任何嘢，即系原则上咧，如果两个人系从事一个讨论嘅话咧，系假設咗大家係平等嘅， 個重點喺個原則上上邊， 係咪呢個係一個遊戲規則嚟嘅？如果你唔遵冇咗呢個遊戲規則咧，你仲要蹲起老闆個款咧，咁就唔係討論啦。你明嘛、嗯？第二咧就係話雙方要服應一樣嘢，叫做有一個客觀嘅真理嘅。 相信有客觀真理， 我啲 相信客觀真理嘅 理想化討論，即係孔子所講嘅討論完咧，就達到咩叫做和而不同。 但係孔子自己同啲弟子都唔係好討論。 唔係啊，弟子 孔子啊，孔子個作法咧就好彈性嘅，叫做見人説人話，見鬼説鬼話。 唔係，同埋你成個《論語》都冇話，啲弟子係問佢問題，佢答佢嘅啫嘛，《論語》係記載，佢冇話同你討論。咁啊，亦都間中咧有孔子問佢哋問題，佢哋答佢嘅啫嘛，冇話係頭先我哋講，因為中國文化裏面我都不知道什麼，即是沒有講過討論這件事。 他答顏淵和答另外一弟子是不同的答案， 個個都不同的，個個都不同的。 有些弟子都馬戲的， 宰我 就是最大的弟子是子路，所以出現那件事就不是討論，而是質詢。因為問題就是孔子在魏國見了男子，男子是出名的淫婦，所以子路就問孔子為什麼淫婦你都見，咁啊孔子話：喂，我冇事噶，我完全乜嘢冇隻心無意。如果我真係有 個天咁樣， 天厭之，天厭之，使乜咁大反應啊？ 因為唔係嗰用兩個字記錄得好勁噶，飛哥佢係最初只見男子，子路不悅啊，即係俾面色孔子睇啊，即係。他又冇鬧孔子，佢唔敢鬧老師 啊嘛。 但係敲敲面，即係你望過嚟，我就望咗，我就打側唔望你。點知住去？哇！呢、這個不弟子對老師不悅係好緊要嘅以前。 孔子係咁， 而家就唔理啦。而家啲所有啲學生個個都不悅㗎啦。先生一上堂就 冇咁講，我啲學生都好愛戴我嘅。 但係你依啲遇到咁嘅情況咧，又唔係宣揚嘅，而且話依啲咁嘅好似只見男子。民国年代林语堂就做出咗话剧，就叫做《只见男子》。 系， 结果就蒋介石 call out 圣人，你都咁喺度即系 调侃 禁。 嗯， 咁啊禁啊，林语堂嗰套话剧啊， 禁咗， 男子禁咗啊，俾蒋介石禁咗啊。 唔系周润发做孔子都有见啊男子啊，好似系边个 做啊？嗰时唔系民国啊，嗰时周润发见男子 都十几年前啦。不过即系讲翻另一个时空，即系同一时空，但系另一边嘅人就系苏格拉底嗰个讨论都唔系讨论嘅。即係蘇格拉底市場裏面其實都 係 係啊，所謂嘅蘇格拉底式嘅對話，其實都係佢不斷質問人哋。 係佢不斷質問人哋，不斷去點啊？ 你或者唔好去質問佢係印度， 佢 係老師 喎。佢反問喎，但係 反問 印度， 唔係佢先問你啊。譬如話美係乜嘢啊？正義係乜嘢？先問你先，你解先。解完之後咧，佢就開始問難啦。 係 啦，哇！你咁樣去界定正義唔如果咁咁咁又點咧？咁即係舉好多例子嚟隔你嘅。 反問咪印度咪後屘咪咩叫美之後咪個結論就美係唔可以定義嘅，呢個就 conclusion。 或者最後我都唔知咁。 我淨 係 記得。 所以佢有個名字叫辩证法嘛，大力大力就系、是、系啊，唔系武侠嘅侠系黑格尔先讲嘅啫， 正反 正反嘅啫，即系佢个大力提升系嗰阵时就系话，即系你要考虑正面同埋反面嘅意见咯。咁某个程度讨论系啱嘅，即系讨论就系话你能够各方面嘅意见都拎到出嚟啊嘛。所以点解头先我讲话讨论一定要有两个规则咧？其中一个规则就系冇辈分之分， 平等。 系啦，如果唔平等嘅时候，我唔敢反对你嘅意见嘅、你明嘛？你讲乜我咪话系咯。系嘛？因為你係老闆啊嘛，或者你係公安啊嘛， 我而家展現一次先，係。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話大家都相信有一樣嘢叫做客觀真理嘅。喺呢個面前咧，你就不能夠講其他，唔能夠講權力嘅。 可以越辯越真，因為可以邁向個真理。 係啦，真理越辯越明，一定要有呢兩個條件先。如果你冇呢兩個條件咧，就秀才遇著兵噶啦，你講乜都即係就無討論嘅餘地噶啦，係咪先？ 不過呢個真係好原則咯。即係我哋去到當代都有，大家都知道，即係馬恩斯老師一定知仔，即係哈比馬斯講嘅，即係理想嘅一個討論空間，就要剛才講到嗰啲條件。 係啦， 但實際上咧係好難執行嘅，因為每個人你好難放低個身份嘅，對方會加諸上去噶嘛。 係， 即係正如哈比馬斯自己講嘢嘅時候，大家都係聽噶啦，你唔會同佢討論噶嘛。 咁啊，嗰啲就叫做俾個演講啊，諸如此類演說啊，諸如此類啊。好啦，咁首先同大家講講先，大家可以上去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就朋友嘅友嗰度留言嘅。咁另外十一點之後咧，我哋會開放嘅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啲老聽眾都應該記得噶啦。咁歡迎大家咧係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討論下咩叫討論，咩叫宣揚啊。好啦，呢個時候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報導。 公开亦都不办国葬，表示形式符合非立亲王的意愿。当日下午3点，即是葬礼举行之前，全国将会默哀一分钟。白金汉宫话，哈利王子将会出席葬礼，怀孕的夫人梅根按医生建议不会出席。由于防疫规定，丧礼人数不得超过30人。首相约翰逊话不会出席丧礼，俾更多的皇室成员能够出席仪式。王储查理斯话：爸爸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一生为女王、家人、整个国家和英联邦作出最杰出的奉献，对他非常怀念。虽然家人经历伤痛时刻，但对世界各地和英联邦的民众一同哀悼父亲，深受感动，对此表示谢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沿岸的云层正是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油站那里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受阻的，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那里就茶果岭道嗰度咧就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去到康华苑。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响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咁为咗配合沙田马场今日有赛马啦，而家东铁线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已经恢复，同埋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由而家去到4月18号啦，东铁线由头班车起去到今晚嘅7点钟，部分嘅列车咧会来往罗湖站。咁罗湖站亦都会局部开放，但系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闭嘅。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龙翔道彩虹村巴士站去荃湾、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蚊就得啦。 系、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蚊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嘅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噶。 咁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咪可以2蚊搭车咯。 咁系犯法噶，唔合资格嘅乘客用2蚊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唔好试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欧洲药管局方面讲到阿斯利康呢个疫苗同血栓可能有关系，咁就话系呢一只疫苗非常罕见嘅副作用。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市民听到呢啲事故，佢都唔敢用，个策略就尽量减低买阿斯利康，然后就引入一啲新嘅或者同样技术嘅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文理复兴呢个字咧，其实系法文嚟。 哈 林即是你在英文听它叫 Renaissance， 即是 Renaissance， 其实是 Rebirth。 文艺复兴时期接住中世纪。 而转入文艺复兴其实一般的讲法就是从即是一个神统治万物变成人去掌管世界尺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发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米哈啦，有岑日飞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讲嘅题目咧叫做讨论与宣扬。咁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吓，就唔讲啲咩分享啦啊。咁呢个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1，我从来都唔讲呢样嘢嘅。 分享啊！ 唔係參與啊！即係如果 參與， 即係聽眾打電話嚟，將佢哋寶貴嘅意見講俾我聽，咁有咩分享嘅？即係分享其實係有樣嘢兩個人都可以享用咁先叫做分享。 例如食飯咁樣。 例如食飯咁，譬如話一嚿麵包咁啊，搞開兩節，你一節我一節咁咯，啱唔啱啊？譬如話你換糖咁又係啦，一人一粒啊嘛，係嘛？咁你將你嘅寶貴意見講俾我聽，咩叫分享咧？ 咁知識 你得到啲乜嘢咧？你冇嘢得到噶嘛？啱唔啱啊？即系我讲我嘅意见，亦都我冇得到噶嘛，净系俾你嘅啫嘛。系咯。 咁所以真实嘅讨论系咪存在嘅咧？究竟？我有阵时都几怕嘅，即系当每次当有人同我讲啊，我哋讨论一啲嘢嘅时候咧，我都会警觉性暂即系顿时提高。 系有嘅，即系嗱，我从新切身嘅讲法啦，就系话，譬如你做一个编剧，咁你就要度桥嘅。 系。 咁度桥其实系真系讨论嚟嘅。 嗯。 系嘛？因为冇人敢讲自己嗰条桥一定得嘅， 係嘛？就算你係咩大導演啊，去到乜嘢巴閉都好啦，啊，即係你已經做咗五十年編劇都好啦，冇人會認為自己嗰條橋一定得不能夠改嘅。咁嘅時候咧，就變咗有大家有個開啊，其實第三個條件咧就係就係所謂開放嘅胸襟啦。即係你唔能夠話，即係如果你係從事一個討論嘅時候咧，你唔能夠即係你可以堅持你自己講一套意見出嚟。咁你當然又有理由啦，你可以堅持你自己理由，反覆咁將自己嘅理由咧 有論證咁講， 有論證咁講出嚟。咁，但係你不能夠話，誒，我呢個係真理啦，你冇得駁我㗎，你駁我你就不對啦，是你 仲有一個係關乎呢個説法，就係對事不對人嘅呢個概念。 係 喺華人社會咧，我係成日覺得有反對嘅聲音咧， 係 就係針對個人嘅，即係你講啲嘢。我唔覺得唔啱喎，我就話俾你聽啦。咁你就覺得我針對你，但其實唔係啊嘛，係你講出嚟嗰件事，我覺得唔啱，唔係你個人，我覺得唔啱。 唔係，所以好多時候討論咧，尤其是即係譬如兄弟姊妹啊，或者熟朋友啊，甚至夫妻之間咧，往往由討論咧就變咗爭拗啦。就是、因為佢將嗰樣嘢變成 personal 啊嘛。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個叫做咩啊？我哋叫做 keywords 嘅，你一聽到有一 關鍵詞， 關鍵詞或者關鍵語句啊。 嗯， 即係你一聽到你就知道咧，應該個討論要終止嘅啦。 收口啦。 係啦，係咩咧？你咁講係咩態度啊？你咪凡係有個人對住你咁講嘅時候咧，即係佢已經唔想同你討論問題。 所以個討論咧，其實唔係話口普皇婆，討論可以係暗藏殺機嘅。 係啊， 當然啦。 典型嘅例子，我今日想講講咧，就係《教父》嗰出電影，第一集。唔係第二集、第三集，第二集已經打折扣噶啦，第三集廢噶啦，已經係咁樣噶。 唔係佢 第一個英雄，第一部片邊拍英雄，第二貼到邊 啊？飛哥呢個節節你補充下先。第三集其實咧 ，Coppola 係唔想拍嘅，但因為咧佢拍咗其他呢邊現代啟示錄已經破咗產啦，爭人好多錢啦。 點都要。 咁於是佢走去周圍開戲，就啲人話：除非你拍第三集，否則我哋係唔會資助你開任何電影嘅，因為你已經有十年咧拍嘅戲咧，全部都死嘅，啲賣座唔得嘅。 就通常三部曲去到第三部咧，都係有啲問題嘅。 唔係你盡咁，同埋有度好，即係《教父》點解一二得咧？因為《教父》一咧係將半本《教父》嘅小説拎出嚟拍嘅啫，咁仲有半本啊嘛，佢寫咗㗎啦，其實係第其實佢《教父》原本嗰度係分三部分嘅，咁佢哋將第一部分同埋第三部分。拍成第一集， 所以佢第一集咧讲又涉及一个讨论嘅环节，就话你马兰白兰度做教父，咁佢依个黑手党咧做嘅嘢咧就只掂王同埋赌，就唔插唔斗毒，毒唔斗嘅，佢系呢个问题。咁然后有个毒贩卖粉嘅，就要揾佢同佢倾，嗱呢个就讨论嘅，大家倾下。 上去办公室， 一倾咧，佢就即刻提出个 proposal 嘅建议。就話我哋毒販所賺嘅錢分一半俾你， 嗯， 啊，好明示，好意思去益你。咁馬蘭道就話散會，走人，唔傾， 討論結束， 再討論結束，即刻拜拜。 唔係佢有要求嘅，佢就係話，因為咧馬龍白蘭道呢個黑社會咧就控制咗碼頭，控制咗運輸工人。喂，咁我運毒入嚟一定要通過你喎， 所以 佢點解會同你討論咧？ 最重要揾馬龍白蘭道，因為佢問題佢已經建立咗好同國會議員嘅人物關係，嗰啲政治關係佢好緊張。 你睇書裏邊唔係咁講嘅，佢就係話因為佢運嘢入嚟啊，因為嗰啲咁嘅貨車咧喺墨西哥啊諸如此類運入嚟啊嘛，佢係控制咗個運輸人員工會嘅。 咁我哋講電影先，不過散會走人，咁然後佢個仔就話：喂，阿老豆係咪做得咁絕啊？一句説話， 唔係佢個仔係問佢 Sunny 啊嘛， 阿 Sunny 係問嗰個同佢傾嘅人，就係話我哋分紅分幾多啊？係 啦， 咁於是佢就 釋出咗善意， 即係佢想做啊，即係呢個對方嘅敵，即係話你個仔想做啦， 你個仔想做， 唔係你問我分幾多錢做咩？ 如果你個仔坐正咁就有得撈，所以唔係暗殺咯，要點解要殺教父啫？佢殺父就來源，所以事後開完會，馬蘭白蘭度鬧個仔，做咩啊？開會幾時？ 老豆講嘢幾時到你出聲？ 到你出聲啊！你講得太遲啦，佢出咗啦嘛，出咗未出現呢個問題？好多人啊，部戲唔講嘅，你識睇啊？ 但係呢個咧就戲劇上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佢一定係跟住鬧嘅。你知唔知你咁講係好大鑊㗎？ 嗯、 你明白，所以跟住后嚟教父出出入入，咪揾个细仔跟佢咯， 系咪啊？ 即系你咁讲嘅背后嘅意思系乜嘢？ 系 咪？戏里边系特登唔讲嘅，因为点解咧？佢唔想你知道将会暗杀佢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咧， 你一句说话讨论，你就爆出嚟，你就衰啦。 我分系啊，你唔能够表示你想做， 你讨论都唔得，因为你有个人爆出去话想做， 你想做啊？但系呢个对手咧又有一个问题。 因為佢希臘人嚟嘅，即係嗰個嬲佢嗰個毒販啊，佢唔明白到意大利嗰個父子嘅親情，即係你暗殺教父咧。就是、父仇不共戴天，我话知你乜啊？你皇帝我都嚼你噶，系唔会再同你讲生意嘅。所以佢后嚟佢咪第你记得啦，即系佢棒咗教父之后咧，佢咪第一个打电话俾个师爷嘅。佢话嗱 ，this is business， 我哋而家系讲即系讲钱嘅啫。我哋而家呢个做生意，我哋唔系针对教父，我哋唔系对佢有敌意嘅，所以想杀佢，而系希望佢受咗伤或者死咗咧最好啦吓。咁嘅时候个仔可以即系帮我哋手一齐搞白粉生意啊嘛， 系 嘛？咁呢、這个呢句系好紧要，但系冇用嘅。你对意大利人讲系嘥气，即系中国人我谂都唔得嘅。你中国人黑社会我谂都唔得。 系起码电影上面唔会咁写啦。 佢话This is business, nothing personal。系咪啊？我唔系针对教父本身，我只不过想做白粉生意，而佢阻头阻势，于是我杀佢啫，即系搵人咁杀佢。 咪就呢个例子都讲咗个讨论嘅前提，即 系 讨论参与讨论嘅人咧，其实本身系开放同或者系尝试。去接受一啲嘢嘅，即系如果冇人系释出善意，如果大家根本就唔想倾咧，根本讨论系冇开始过。 唔系一方有都唔得嘅，系咪？哈，你讲到话，一定要双方讨论，双方大家都系胸襟开放嘅、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啱，可能错，即系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系、是、我哋通过大家嘅对话啊，对大家互相嘅辩论啊，互相嘅问难咧，系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嘅真理。 所以我細個咧睇睇辯論比賽咧，或者參與辯論比賽咧，冇自由搏擊嘅情況嘅。 點解咧？ 即係意思係各自辯論，就係佢表述自己嘅説法，然後你表述你嘅説法，但係唔會同場互動喺度，即係自由搏擊嘅時間。近年就會多咗好多自由搏擊時間。 唔係、我嗰陣時細，我唔知啊，飛哥你有冇試過？我就代表個學校去辯論嘅，我就負責自由搏擊嘅。 係咪啊？ 係啊，我個隊長話俾我聽。啊、就是、話你唔使預備你講乜噶啦， 係啊，因為 有四個人啊嘛，我係最尾嗰個啊嘛，咁你就聽到頭嗰三個對方講乜嘢，你就負責去鬧佢得噶啦， 咁啊佔咗個最佳位置咯，就擺最尾咯， 一定係擺最尾 嘅。個位置好緊要噶嘛，所以我哋個呢個易經咧有一個卦嚟專講討論嘅，係叫做同人卦， 係 第十三個卦、 嗯， 同人即係會同，會同即係會，點解要會同？點解要會民？會會見咧？就因為為咗討論，咁、所以佢嗰個易經嗰個同人卦裏邊講咧，好重視一樣嘢，就討論嘅地點。係啊，依、這個有啲人講話討論同咩人討論，但係邊個地點討論？嗱，依、這個係中國文化好深嘅，因為在場眾討論就涉及到奇門遁甲，奇門遁甲就講點擺位， 係啊係啊， 咩位咩時間咩空位喺咩邊個 時空， 即係嗰個。奇門遁甲咪講九星講八門、我哋講八陣圖啊，八門九星九宮同埋呢個八神，咁啊呢四個因素結埋，然後先定到邊個位置，咁就唔好理呢、這個題外話啦。但係你同人卦裏邊咧講啊，有同人於門，就我哋討論咧就喺門外邊得噶啦，即係屋企附近有同人於郊，有同人於野。嗱，郊野又唔同嘅，佢哋係中國傳統。郊咧就方圓一百里之外就為之郊，我哋講郊外啊，过咗一百里以外咧，就去咗叫做野。 嗱， 最近一个好明显嘅讨论嘅地点咧，就叫做同人于野， 就 系、 是、 杨洁篪、杨洁篪同埋王毅坚嘅呢个美国嘅国务卿， 系 啊，波拿品， 系 嗰度喺阿拉斯加，就叫做同人於野。 一开场就唔系讨论咯。一開場就係各自表述半個鐘頭喎。 係啊，唔係即係國際間冇討論嘅呢樣嘢。 唔係 討論嗰啲咧就唔會公開噶啦、 啊。 即係首先咧、秘密地大家閂埋道門，你又點樣拍台點都好啦。大家傾到咁上下啦，咁然之後啲老即係啲大粒佬啊、啲總統啊嗰啲先出嚟噶嘛。嗰陣時就真係講兩句。 所以呢一場會面之有趣就係大家係睇緊，佢哋叫啲記者唔好走住啊嘛。係 啊， 即係聽我講埋先，唔好走住。通常就大家禮禮貌貌嚇，講下天氣，講下食咗。長腳蟹味咁就開場噶啦嘛， 唔係同埋係都好短噶嘛，佢原本預尺就係話每邊兩個人，每人兩分鐘，咁你夾埋都係八分鐘，咁啊影埋相十零分鐘，啲記者咪行得咯。 然後就互相話對方超時啦，跟住今次 唔係今次咁，事實上係一個超時咗幾廿秒，美國超時咗幾廿秒先啦，跟住楊潔篪超時十六分鐘，所以一定要喝住啲記者唔好走，因為有啲可能係已經訂咗位，即、就、係、是、要打翻啲即係報告啲新聞翻你自己祖國噶嘛，即係自己。國家或者地區嘅嚇，咁、所以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討論咧，就一定要胸襟係開放啦、第二就係話討論係唔應該事前有結論嘅， 即係呢個其實是一步步嚟嘅。即係 個態度好緊要啊！你同啲人講嗱嗱，依、這個孔子就好典型嘅，佢個討論模式，佢有個鄉黨篇啊， 係 講過。如果同鄉親父老見面討論，你個態度叫做雙雙魚也，咩叫雙雙咧？即係話嗰個依、個樹 三點水嗰、那個，三點水一個 樹心邊啊，樹心邊個長字啊，個雙啊，即係雙子個雙冇錯，挖得旁邊加個樹心邊，雙雙魚也咧就表示你對啲鄉親父老咧，你個態度表得好忠實、忠厚、好老實。啊，即係叫做好好聽話嗰只。你見到上大夫咧，你就要銀銀如也。個門字邊裏邊一個言語個言。銀銀如也意思即係話你要點樣啊？你就要表示表示一啲俾嗰啲有建設性嘅意見，但你要表示個敬意。咁而又變咗下大夫咧，就變咗你個位置高過少少啦。依、這個就正式啊，唔係權威感。你依個討論係最好嘅，叫做侃侃而也。我哋調侃個侃。 哦，可以講嘢， 可以談笑風生。最大劑就咩？最大啫就係你點樣對見君王，即係我哋今日見最高領導人。 係 嗱，依個就好難做啦。我哋啲香港啲官咧，高官都要學習啊。見到最高領導人，你嘅態度係點咧？第一，你要表示 yes 做 yes man 都唔夠喎。 咪加個品咯。 依樣嘢好難做啊，我都唔識做啊。 唔係 單止嘅，要表現咧，你表現見到最高領導人咧，你要表現得面有愧色。 系， 哇！你做唔做到啊，米克？ 做唔到，唔到面有愧色。 而家好啊，戴咗口罩唔使，睇唔到你咩食， 面有愧色啊！ 喂，以前師傅教就係咁噶嘛，即係凡係你高過高 低頭啦，要垂 低頭啦。佢講完你一定要答 yes， 拔，但係要加個拔字，因為就表示你嗰啲 建設性、 建設。即係如果你有意見啊，冇意見就 yes。 但而家啲人好叻， 你咁講我咁做啦，咁啊嘛，咁如果唔係咧，即係你想有一啲反對啲嘅意見咧，你咪加個筆咯。 但係淨係聽筆嘅啫喎，而家 通常因為點解咧？嗱，呢個都係人性嚟嘅。譬如話米克，你做老師咁先算啦嚇。咁譬如話你人哋俾一啲意見你，即係你譬如提出一啲意見啊，各位學生你哋點樣交啲乜嘢功課？哇！佢即刻話唔得啊，就係我哋咁樣唔做嗰樣， 字數太多咁樣。 係啊，或者諸如此類，咁你係唔高興嘅。你明白嗎？即係你我一講啫嘛，你諗都唔諗又話唔得喎。或者你所有嘅下屬，你任何嘅提議，老細你做老細啊，任何提議下屬都話：喂，唔掂喎，我哋一路做開係咁樣嘅喎、你就要改成咁咁，我唔掂嘅喎。 證明你做開老細，通常係調翻轉 嘅。所以即係你做老細都唔高興啊嘛，係嘛？所以咧，你做下屬咧要小心啲，你唔好傷害老細嘅感情。咁所以你一定要 yes 咗先。咁但係八咁即係。嗱，八之後咧，又唔好反對佢喎。你最好係問佢。 哦，變成一個問題。 譬如話你想做譬如話即係先生話幾時要交功課？好，冇問題，阿 Sir。但係如果 可以過多兩個星期先交得唔得咧？係咪咁啊？ 唔係你呢個題目係咪可以即係深思熟慮之後，我哋經過一個討論之後先做功課咧？咁你唔好話唔交喎。嗱，你頭先都唔得嘅。 哦，都唔得 啊！咁你話好啦，我要深思熟慮討論，幾時去討論呢？譬如話下一堂啦，或者我哋開一個 tutorial 去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做功課嘅時候會做得好啲，知道你想要啲乜嘢啊嘛。好啦，咁你搞得嚟咧，其實咪又係遲咗咯，即係又要褪遲咗咯。即係呢個係 一個高技巧。 唔係你點樣應付老細一定係咁噶嘛？係嘛？即係因為點解咧？我哋同人度橋度得多啊。咁你一同嗰啲即係大老闆啊，或者即係電影公司老細啊，或者演員啊咁咧，你一頂撞佢咧，佢心裏邊唔高興咧，你就講乜佢都聽唔入耳噶。 冇錯， 係嘛？咁所以你一定要咩咧？要好即係用其他嘅方法。你最即係最高嘅所謂上策咧，就係你令到佢覺得佢個 idea 係佢諗出嚟嘅，唔係你嘅。 哦， 即係你係誘導佢去諗出一個好啲嘅解決方法。 咁喺個劇本上面個名係咪佢嘅咧？最後會唔會變咗佢？ 唔劇本，唔係佢一定俾分，即係佢唔會同你攞你個名嘅。只不過咧，即係我哋遇咗好多嘅情況都係咁啦。你交個劇本嚟，咁個演員有冇搞錯啊？呢個對白點可以咁寫啊？或者諸如此類，喂呢條橋唔通喎、啊，咁樣喎、啊，係嘛？咁你千祈就你要詳細解釋俾佢聽，最好氹到佢覺得係、啊，原來咁寫係叻過我以前我自己，即係我反對嘅意見其實冇 point 嘅喎。 即係要佢自己諗出嚟啊！佢自己諗出嚟，佢就願意做。 佢要個面子嘛， 佢要個面子嘛。 好出名嘅一個例子咧，就話一個以前啊丘吉爾嘅秘書啊，就叫 Stevenson 啊。咁佢有次咧就同丘吉爾講啊，有個點樣點樣嘅 proposal， 點樣點樣前。丘吉爾聽咗話冚撚垃圾嚟嘅 bullshit， 講埋曬啲廢話。不過問題我都仍然持住一個開放嘅態度，接納你嘅廢話。咁就話嘛，咁然後咧呢、這個 Stevenson 就發覺到喂。第二日開會咧，丘吉爾開 講曬嗰啲嘢， 講曬嗰啲嘢， 係啊， 我話乜咁巧啊，叮咗知道，下次佢就唔會講話。哎呀，老細，我諗咗啲乜嘢啊？ 係啊， 喂，老細，我記起你曾經提過啲咩建議， 係啊， 咁、 啊、 就掂曬，啊，以後都掂啊。 啊，咪以後 係你提嘅，唔係我提嘅。 丘吉爾就交頭咯，幾時有講過咧？唔緊要，唔緊要， 政治家嚟噶嘛。 如果你話你提咧，佢就你好叻啊！好叻 啊！ 你咁叻，你做啊！ 你做啊，就咁樣。就依啲就係嗰個 complex 嘅問題，個面子。 唔係、啊，所以老細有另外一條橋噶嘛，就係任何佢講嘅嘢咧，就叫你去做啊嘛。 嗯。 嚇、啊，即係亦啊，跟住咧就係你做咗咧，有功就係老細噶嘛。係、啊。啊，如果衰咗咧就係你噶嘛，你就要獲、啊、就你咩啊嘛，功就係佢攞啊嘛，係咪先？即係老細就一定要咁保護自己噶嘛，係、 啊、 嘛？咁你即係呢個呢、這個咧，即係對付老細。所以咧，頭先阿飛哥你講嗰樣嘢咧，你如果睇孟子咧，就發覺孟子係做唔到嘅。 嗯是 孟子見梁惠王，他即刻一句就頂埋佢噶啦嘛。王惠梁惠王問佢：喂， 何必若利？ 你何以啊？何以利吳國嘅？咁孟子何必若利？咁即一句就頂翻轉頭啦。而且佢唔係嘅，佢冚唪唥見公孫丑啊！你睇孟子啊，張張都係嘅。即係齊宣王啊，諸如此類，問佢任何嘢，佢都一句就頂翻佢 嘅咯。即係斥責佢。 咁我唔知啊，佢真真實實見到啲皇帝嘅時候係咪咁講？但至少佢寫本書嘅時候就係咁講。咁佢為什麼要這樣講呢？就係話佢要將抬高佢自己嗰個地位啊。因為去到孟子個戰國嘅時代咧，你唔能夠好似孔子咁咩噶啦，咁溫和嘅。 嗯， 你明白？你一定以國師嘅身份去教訓啲皇帝，咁啲皇帝先可能咧係起用你。 政治評論人。 吓、啊，唔系评论啦，仍国师级啊，系咪啊？你知唔知啊？即系你，我认为你应该咁做先至可以管治得好。 佢自认为啫，但系刚才阿陈老师讲到，即系讨论嘅暗藏杀机咧，有阵时就系讨论里边暗藏宣扬。即係意思係咩咧？就系大家一定睇过嗰本书《人性的弱点》卡耐基，就 系 讲紧啊，平时要扮倾偈，扮平等。但其實每一句説話咧，即係氹緊你落去咧，要你自己講出我想你講嗰句説話。係，即係呢個語言技巧，其實放喺商業社會，放喺即係所謂溝通啦，或者即係傳播學裏邊咧，即係一個好大學問，係嘛？ 係， 即係點樣去令到只蜜蜂自己拱手相讓佢嘅蜜糖俾你？即係呢一個係成日，所以一聽到誒、哎，我哋討論啲嘢啊，通常都有殺機，通常都有啲陷阱。 唔係呢個 暗藏唔係殺機，暗藏動機，佢係宣揚啊嘛。所以佢哋嘅卡耐基教人咧，嗰本書亦都唔好咩叫人性啊。 係啊，其實 係。跟住 how to influence people 啊嘛，係佢點樣影響人啊？你要令到對方嘅討論啊，搭一條心橋。 系 咁，其中搭條心橋嘅其中嘅手法咧，要點啊？要揾取大家嘅共同愛好。 系 咁，所以我問一次，喂，你有冇養狗啊？如果佢真係養狗就掂啦。咁啊，咪問題就你可以同佢講養狗，佢中意養狗啊。咁但係問題就依條橋咧，就話你要搭心橋咧，你就唔好淨係問佢講養狗啲情況。 你要講自己喎。 點解佢啊懷疑啲點解查攬我咁多嘢？你要講翻自己，喂，你養狗我都養貓喎。咁啊，大家可以一齊傾養寵物個體驗。 對方 就有得傾啦， 係啦， 唔係即係揾到大家一個即係基礎啊，共同基礎，共同可以溝通嘅嗜好啊，諸如此類。好啦，咁嗱，我哋又講個電話號碼啦，1872311。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叫做討論與宣揚嘅。咁一陣間11:30聽完新聞之後咧，亦都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嚇，即係參與我哋嘅討論。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将会透过四间支付工具营办商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多间获选的公司都表示欢迎。八达通话将会协助新商户安装八达通，亦都会为现有中小企商户提供优惠，以及将因消费券所得的额外收益以不同的方式回馈用户或者商户。支付宝香港话，用户可以利用电子消费券在全港超过100,000间本地合作商户消费，会享有额外优惠。公司亦都会帮助商户提供简单低成本的营商方式。香港电讯表示，将会配合旗下的 Tap and Go 拍住相，推出有关消费券的多项优惠，计划为申请装置的新商户豁免相关的费用。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屯门友爱邨外挥楼出现爆发的情况，反映存在隐形传播链，亦都反映出本港的旧式屋邨有结构问题，认为在疫情出现曙光的时候出现屋邨爆发，要小心处理。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是第四波疫情的近水尾阶段，但要留意不要再出现群组爆发引起反弹。他认为目前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是有难度，因为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而本港亦都有意同其他地方商讨旅游气泡和同内地通关，如果疫情反弹就不能够成事。许树昌话，在全球已经有大批人士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如果有问题，很多国家已经停用。至于本港仍然未引入的阿斯利康疫苗在欧洲出现血栓的事件，他认为情况罕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本台节目《给香港的信》表示，关于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如果得到行政会议同意，将会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政府衷心希望立法会在5月底通过草案，启动未来一年的选委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张建宗强调，选举制度的改变并没有侵犯香港市民投票或者参与选举的权利，凡效忠宪制秩序的任何政治背景人士都可以依法参选。基本法列明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的最终目标完好无损，他有信心新的选举制度能够令行政立法关系更加紧密，双方能够放下分歧达成共识。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会在星期五到访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共同社报道，两国领袖将会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报道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东京和华盛顿即是就声明使用的措辞进行协调，预料中方将会提出强烈抗议。美国和欧洲早前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但日本在有关的议题保持审慎态度。报道说，菅义伟可能会在会议上向拜登说明日本的立场，预料两人还会就确保台海和平与稳定达成共识。联合声明亦都将会确认尖角诸岛，即是中国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范围。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部分行车线解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钻石山直至今日下午六点钟，通去钻石山火葬场的通道介乎钻石山殡仪馆与中电变电站之间的通道，钻石山殡仪馆旁通去思亲堂的通道、旭学里及部分旭华街会暂时封闭，一带亦都有改道的措施。市民请留意现场指示以及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运作安排，东铁线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已经恢复。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即日起至到4月18日，东铁线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7点钟，部分列车会来往罗湖站。详情请留意东铁线车站入面的资讯。因应上述安排，罗湖站会局部开放，而落马洲站则仍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以及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经典广播剧 呢个都唔知系一个咩圈套。 唔好意思。要你受咁多苦， 逢星期六深夜两点，周末午夜场。 啊，阿叔早晨， 做咩啊？做贼嚟啊！寻晚 近排咧，我发现铺头成日都唔见嘢啊。 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同学早晨， 有事 恭喜你啊！ 好老师当然要大力嘉许，电视节目《卓越教室》表扬2017至18、18至19两个学年获得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一众老师，实况拍摄老师们怎样突破传统教学框架，让教与学都有卓越表现。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啊不過先睇提大家，天文台仍然係發出呢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咁啊直播室裏邊有岑日飛啦、米克同埋馬恩智，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討論與宣揚，電話號碼係18723111。好啦，咁而家咧我哋接聽下聽眾朋友電話先。喂， 早晨， 阿兩伯。 哎哇，真系！ 唉，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啦，因为 我哋呢啲老听众能够同到呢啲老中青嘅一齐喺大气电波宣扬一下， 系 啊真系好，好好欢喜今日。 今日得老青有冇中啊？我同阿飞哥阿老啦，米哈系青嘅， 第二代嘅财俊啊嘛。 系系好啊， 请讲 打个招呼先，因为我未同呢位米生 你好啊， 有个交流过， 系 系咁啊。首先讲翻呢个本题啦，唔好废话多少讲。咁我讲得即系讨论一定系双向嘅，单向就唔系叫做讨论噶啦。传媒亦都系两面刀。你哋已经喺 即係前一個個半鐘頭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啦。我覺得呢，尤其是喺呢個世代呢、這個年代，更加要有你哋呢啲咁嘅節目，唔好談，即係有啲喺我哋呢個本版嘅面書話只談風花雪月，咁我覺得咁咪唔係幾好囉。即係你有意見，呢、這個平台係俾你講呢個題目，你嘅意見，咁應該係多啲我哋呢啲即係長期嘅支持者打多啲電話上嚟，講多啲佢對呢個題目嘅意見有乜嘢，對呢個廣東廣西嘅節目能夠即係有廿幾年嘅歷史，我就覺得我都係本住呢、這個即係長期聽眾嘅心，即係聽咗咁耐，先至希望佢唔即係一度好難話 forever ever 磨噶啦，但係都希望盡量可以繼續喺度宣揚廣播啦，因為已經喺 我哋 嘅平台係好少好少噶啦。 廣東廣西主要咧唔係宣揚嘅，係討論。 係。 我哋系讨论，唔系宣扬嘅，我哋讨论。 梁生啊，我哋个听众叫我哋只谈风花雪月咧， 系 有个潜台词嘅，即系叫我哋懂得自我审查。 哇， 我以为自爱添， 需要即系如果我讲一句说话，我都要谂过先至讲嘅，我好痛苦。 而家潮流兴噶嘛，而家自我审查啦， 即系唔能够畅所欲言，咁啊不如闩埋门。我哋即係圍爐夜嘛，咁喺嗰啲所謂聚賢嘅書室嗰度，大家喺度即係冇隔膜啦。我周時都上去呢啲咁嘅所謂哲學沙龍嗰啲現場嗰度參與下嘅，咁大家都係即係平起平坐嘛，係嘛？咁我先至可以講我心中嘅説話。咁佢亦都講完，我都話完聚完散，冇乜所謂嘅， 就 冇有一個對抗性咯。 好多謝你啊，兩百啊！多谢你，系多谢你嘅你嘅鼓励啊，可以讲，亦都多谢你嘅宣扬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接听另一位听众电话，阿程小姐。 系早晨啊，三位主持。 系， 即系我系想讲下嗱，之后你哋讲个身份对等啦，同埋场景都系一个讨论嘅最重要，但我觉得有一种咧就系固执嘅讨论嘅对方，因为嗱，如果有啲人咧好蛮塞嘅，净系一味系。唔听人讲啊，净系搬自己嘅观点出嚟，咁其实佢啲观点未必系正确嘅，但系佢觉得坚持系。我试过同朋友即系咁讨论， 系 佢最尾就系、是、你啱晒啊，你啱晒，真系好嬲啊个心里边，真系好嬲出嚟噶，就觉得佢咁野蛮嘅，咁同埋啲情绪化嘅对手，令到你咧就大家都系容易扯个不欢而散。我觉得咁系嘥咗一个讨论嘅机会咯。 系啊， 咁我觉得咧，目前香港咧真系好多话题要讨论啦，嗱，通识科啦。完善嘅選舉機制啦，同埋呢個仲有其他嗰啲疫苗嘅抗疫，咁、 啊、 其實都好多話題討論。咁、 啊、 我覺得香港依家目前咧係個良性嘅討論環境，希望大家有良性嘅討論結果， 達成 共識，咁啊皆大歡喜啦，係咪？ 係好多謝你啊！我哋個個都中意噶啦，不過你都頭先咧，即係正如我呢位聽眾講啦，即係要真正嘅討論，其實係非常非常嘅困難。 刚才阿飞哥咧讲到讨论空间，即系边度发生讨论。近年嘅讨论好多就喺网上吓。刚才两百都讲到即系网上吓， 网上都唔系讨论嘅，呢 网上欺凌嘅而家 互闹啊互闹。 网上呢个讨论空间咧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大家都知道或者经常讲嘅就系回音墙嘅问题。 系 就系当你想去讨论嘅时候，其实反而咧你未必咁容易去揾到同你持相反意见嘅嗰个空间，因为你咧会越嚟越。投入咗落去一個同你好似嘅討論嘅空間嘅，通過即係物以類聚啦，通過即係所謂 unfriend 同 friend 啦，即係你跟緊某啲人，到你唔中意佢嘅意見，可能你就唔 follow 佢啦，唔追蹤佢，咁你自己接觸嘅嗰個諗法會越嚟越窄，咁而討論嘅空間都越嚟越細，咁呢個亦都係喺所謂即係新嘅媒體時代面對一個討論空間嘅問題，就係我哋以為好開放，但其實咧係好狹窄。 另外一樣就係話，即係而家大部分嘅社交媒體啦，即係除咗某一啲用而家好似得一個啫，係嘛？即係用即係講嘢嘅討論，真係用口述嚟討論嘅。 最近一個 最近一個咁其餘嗰啲全部都係寫文字。咁一般人嚟講咧， 即係文字咧就唔係咁能夠充分去表達嘅。同埋如果譬如好似我哋今朝講呢啲問題咧，就唔係三言兩語講得曬噶嘛。咁你至少要寫一百幾廿字，或者甚至幾百字。咁你 字 係啦，咁你第一咧，你寫又麻煩；第二咧，亦都有冇人睇咧，亦都係另外一回事。 同埋語氣亦都難掌握。 係啊，即係你 唔知個身份啊，最麻煩啫嘛。你唔知我連討論完對方個討，嗰人不停鬧我，我都唔知係邊個鬧我。 唔係咁，你咪去聊天室咯。即係你規定咗邊啲人會睇到你，即係你特別去揾某一個人出嚟討論，即係某一班朋友出嚟討論咯。你唔好 open 到。即係唔好開放俾所有任何開你嗰、那個 feedback 討論區，我唔知咩 係啊，唔需要。 有人不停咁鬧你，你又可以唔理佢、啊，但係 有嘅鬧， 唔知佢係邊位咩身份。 即係個原意係好嘅，個原意嘅意思就係話網上空間咧，大家唔知道大家係邊個咧，咁好似就相對平等啦，因為大家冇帶住個身份，好似講緊我哋第一二節講嘅嘢。但係嗰種仇恨，即係話討，佢都唔係想嚟討論。 係啊，你話齋佢唔係對事啊，佢對人啫嘛。同埋佢亦都唔係針對你，佢志在發泄，佢可能即係滿腔怒火，揾個人嚟鬧，係咁熱，即係你唔好彩，俾個簡正揾個人嚟鬧下啊嘛，你明白？同埋人係，同埋人係好衰嘅，人中意咧企喺所謂 moral high ground 嘅道 德高 地，即係成日覺得自己啱，我啱你錯，咁咧你就有一種滿足感嘅。咁所以 人性 係啊，所以成日你見到喺社交網站中意鬧呢個鬧嗰個咧，就係因為你鬧完人咧，你咪覺得自己企喺呢個道德高地咯。佢冇其他嘅方法去減輕個壓力啊，即係等於巴士阿叔啫嘛，飛哥你講嗰樣嘢，唯一佢可以減輕壓力嘅方法就係鬧人啦。咁即係其實你係覺得佢哋有時我睇呢啲咁嘅留言咧，我覺得佢哋其實好可憐。 嗯， 同埋呢個世界咁多嘢做，你可以睇戲啊，你可以。 佢成日鬧。嗱，講到講西，我通常個回應就話：我冇留意你咪熄機咯，唔聽咪冇事。咁多嘢要做， 唔係佢就係特登聽你嚟鬧你啊嘛。係 嘛？佢就鬧本身係係 啊。 其實你係俾佢一個機會發泄， 啊、應該仲會睇佢哋留言。 唔係俾個機會，而係佢要用呢個機會嚟發泄啦。咁、我就可憐佢啊！我又唔嬲呢啲人。 嗯、 喂，你其他好多好有即係會令你開心㗎，聽只好歌都得啦。係係嘛？再唔啱，即係你好多嘢㗎嘛？你睇一個即係喜劇嘅搞笑嘅 YouTube 都得啦。 係 咁何必你要通過鬧人係嘛？或者即係嗱，你又咁辛苦，即係聽個幾兩個鐘頭廣東廣西，然之後仲要寫，然之後咧擺上去鬧成廣東廣西啲人，咁樣嚟發泄，你話係咪一種可憐？ 換個角度就係因為 好可憐 嘅，我哋可以有呢個發聲嘅空間。 係 咁，而嗰班人其實佢哋可能唯一發聲嘅空間就係喺個留言板嘅留言嗰度啦。 對啊，對啊。 咁所以嗰個係涉及到整個公共裏邊，究竟大家可以發聲嘅空間有幾充足？ 唔係除此之外咧，就係話佢覺得咧，即係佢鬧屋企或者佢相識嘅朋友或者同事咧，係有效果噶嘛？即係鬧我哋冇效果啊嘛，同埋即係 有嘅對我哋心靈有效果。 嚇，同埋即係你可以咁講啦，即係話即係我哋感覺上我哋係身份高過佢啊嘛。咁你鬧人咧，即係你鬧個乞衣係冇意思噶嘛，唔覺得過癮嘅。係嘛？鬧你老闆就過癮啊嘛！鬧國家領導人更過癮啦，鬧政府就更過癮啦。即係總之你係身份越高嘅人咧。你鬧佢咧，你嘅快感就越增加。 我哋係咪要話咁樣講係唔啱㗎？咁 啊，唔係啊！你覺得佢即係嘥浪費佢嘅生命同埋時間啫嘛？我感覺就係真係佢浪費佢，因為你人其實仲有好 多 嘢 做， 令到自己開心。 咁多嘢值得去做。 係啊，咁你鬧人，鬧人冇建設性㗎嘛？你鬧完人係咪真係好？即係鬧完嗰一下，鬧嗰一下好發泄，好過癮。咁但係唔持久㗎嘛？譬如你聽只好歌，或者你睇到好戲，或者你睇一個 書。 搞笑嘅視頻，唔睇書要求好高嘅， 係咩？真係啊！睇下我嘅書好喎、啊， 係咪？咁你得到嗰個快樂啊，或者你同你嘅朋友啊，或者嚇傾偈啊，咁諸如此類，或者玩下只貓啊只狗啊，咁你得到嗰個快樂係長久啲噶嘛，同埋開心啲噶嘛。你鬧人有幾開心啫？我就完全唔明 白。有死好多細胞，死好多細胞㗎， 對身體冇益㗎。 負能量啊，多咗好多負能量。 但係一個咁冇益嘅事情，大家都持續去做。 即中醫話齋傷肝定傷咩啊？即係你肝火太盛啊嘛。 傷肝， 傷肝㗎。 但係即係咁多缺點嘅事情，大家都會做咧，就係證明人真係好中意講嘢。 係。 人好 中 意去 係 啦發表。咁剛才梁生提到一個字啊，沙龍。 嗯、 沙龙都是一个很浪漫的很浪漫的概念。是啊，即是当时是不是大家想起沙龙就会想起即是法国巴黎，是吧？ 是啊，对对。 即是当年一班作家艺术家、无论毕加索还是海明威这样聚在某一个屋企上面就可以谈。 但係呢一種即係好似好開放，但係又好似好自由嘅空間咧，大家唔好唔記得都有主持人， 一定有， 即係有一個人喺度主持大局嘅。剛才即係恩慈老師講度橋嘅時候咧，大家互相討論咧，我成日都想問個問題，咁最後點埋到個結論嘅咧？ 係 你都有個人一錘定音㗎。 對主其事者，好簡單啫嘛。嗱，譬如話你一集編劇同一個導演。咁你一集編劇，咁你都要大家要嚟到有一個 貢獻， 唔係共同一個共識。最後我哋揀邊條橋， 共識。 然之後嚇攞咗呢條攞咗呢條橋咧，就賣俾個導演。 嗯、 導演話呢條橋唔得，咁咪討論過又拎討論過另外一條有人反對嘅橋出嚟咯。 係， 總之你冚唪唥賣曬，到最後梗係導演嘅，而導演最後咧又係俾錢嗰、那個。係，係嘛？投資方話咁做，咁你最後就係咁做。咁你唔中意嘅，你咪唔做咯。係。但是如果譬如话你喺以前喺电视台咁，就梗系老细话事啦。 系， 好简单噶，即系资本主义，即系社会主义都一样噶啦。 只要人与人之间牵涉权力高低咧，最后话事就系权力高嗰、那个。 系啦， 所以当伴侣问我， 唔系同埋要出面嗰、那个， 系 即系譬如话你成扎编剧咁都好啦，咁、你一定系有个阿头噶嘛。到最后边个负责卖桥俾导演或者卖桥俾制片或者卖片俾投资方嗰、那个？講、那個就決定咯。但係佢嘅討點解度橋一定要討論咧？一定要民主咧？一定要開放咧？就係因為你唔敢包你嗰條橋一定賣得。 係。 所以你有幾多橋，你就要聽幾多橋。 係。 就算佢幾垃圾都好啦，即係有五個人去賣五條橋出嚟，你至少代咗五條啊嘛。 嗯。 咁到時你賣你嗰條唔得，咁你又拎第二條出嚟啊嘛。 揞一個秘密武器出嚟。 冇，即係唔知係咪武器啦？但係總之你係 後備方案。 後備方案一定要有的、其實不單止呢樣嘢嘅，你其實譬如一間公司都係㗎、老細叫你下邊，研究一下啦，我哋最近公司啲業績唔好啊。 研究一下都係另一個好近討論呢個詞嘅使用。 研究唔係討論。 通常研究一下咧已經係有咗個結論嘅，唔該你研究一下翻個過程出嚟。 即係你快啲快俾啲方案，我哋點樣可以搞掂個業績㗎嘛？即係最近啱啱前幾日啫嘛，係嘛 ？TVB 大老闆喺度。哇！鬧曬，指 喺傳媒上邊， 係數曬 TVB 啲缺點出嚟，咁你下邊嗰啲就要做嘢噶啦嘛，即係點樣先至可以搞掂，即係改善呢啲缺點咧？點可以改善自己嘅業績咧？點可以賺到錢咧？咁你就要俾噶啦嘛，啱唔啱 啊？所以個討論嘅目的好重要，就係要取得頭先馬恩士講要取得共識， 呢 個就係而家討論嘅話，呢個係有建設性嘅討論， 係 大家揾到個共識出嚟。 咪最緊要共嗰個字啊！即係你一定有本身嘅意見， 嗱， 譬如我同阿飛哥討論，飛哥有佢嘅意見，我有我的意見， 有個人 係有個人嘅意見。 而家就算美國上次你話唔係討論， 係 美國同中國啊，同阿王毅啊、梁建池啊、同阿布肯林，佢哋都有共識嘅。後屘 係 共識係咩？就是、大家共同搞氣候問題，依個咪共識咯。 喂，其他嘢就都冇講到搞咗啲乜嘢喎？ 依樣嘢就氣候問題，大家可以有既共識嘅，可以係共識嘅，其他就冇得傾，冚啦內政，冇干涉內政。 仲要加多個形容詞喺前面嘅共識，係階段性嘅共識，即係喺某一個時間之下咧。 即係我哋其實乜都傾唔埋噶啦，只係天氣可以傾得埋，但天氣又冇嘢好傾，咁啊諸事唔使傾，即係佢嘅共識就係以後唔使傾，暫時嚟講，係嘛？你冇嘢傾得埋啊嘛，冇嘢傾得掂啊嘛，咁你傾咩啫？有乜好傾啫？係咪先？ 所以個前提真係一個，你究竟想唔想傾先？即係當你講討論嘅時候，究竟你係咪即係本住一個想討論嘅原意，定係你想嚟宣揚我？即係話你想將某一種意識形態擺喺我身上，然後聲稱係討論。呢個係經常發生。 唔係，所以就有兩個問題啦。即係話你討論啊，米哈提呢個問題非常好嘅，就係話你一開始嘅時候係咪要解決問題先？ 嗯。 為咗解決問題而討論咧，你就不能不討論啦，因為個問題等到嘛，你都要提出一個方案出嚟去對付佢噶嘛。嗰、那個解決方案得唔得成唔成功，另外一回事。咁但係你唔能夠當冇問題，你唔做任何嘢啊嘛。好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即係所謂交流啦，即係大家意見嘅交流啦。咁呢個就麻煩啲啦。 各自表述，因為 唔係因為好容易變咗對事不對人啊。因為你冇一個冇個目標啊，大家討論只不過係即係啊，你有啲睇法，你明唔明？我有啲睇法，即係等於一對男女走出嚟，首先去邊度食飯，睇咩戲？咁你有個問題要解決啊嘛。咁你就要討論啦。你一定要尊重佢啦，唔係你點追佢咧？ 但係所以個討論過程都唔係討論嚟嘅，即係例如不如我哋食嗰間啦。 啊， 唔好。西餐咧都唔好。 咁你話咧？ 到最後。 你話我唔知喎， 咁就死啦！ 你要估到你心裏邊嘅答案，呢個先係個討論嘅精髓。 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去到咁咧，你係好少會衝突嘅。但譬如你睇完一套戲出嚟，喂，你覺得套戲點啊？咁你討論下套戲咧，就會衝突啦。一個話好睇，一個話唔好睇。 哎呀，唔好咁誠懇啦個討論， 即係講過就算咯。 你有啲人未討論之前，佢心裏邊諗住係想撩交打噶嘛？ 哎呀， 死咁啊唔掂啦嘛！討論咩啫係嘛？ 唔係咁就收聲啦。好啦，咁啊好啦，呢個時候咧，今日講到呢度差唔多時間啦嚇。咁啊預告下聽晚先，聽晚咧我馬鼎盛同我咧馬恩賜咧就請嚟阿許晶啊。讲讲美国同台湾嘅军事互动知多少啊？因为呢排哇，你又放，你又搵啲飞机飞嚟飞去，我又开啲航空母舰战斗群过嚟，真系几麻烦啊！好啦，咁啊，最后咧听一只歌啦，就系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小》吓。今日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拜拜。 拜拜 若不跟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颠簸起， 教育局公布高中四个核心科目改革后的课程内容，其中通识教育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维持必修必考，成绩指评是否达标，各界对改动有什么意见呢？另一方面，全港学校复活节假期后面授课堂人数可增至不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之二，效果是怎样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十二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